《资治通鉴》卷第十八，汉纪时，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。元光二年，冬十月，上行幸雍，辞武志。李少君以辞藻雀老方见上，上尊之。少君者，故深泽侯舍人。逆其年及其生长，其有以方变诸侯，无妻子。人闻其能使物疾不死，更愧畏之，常于金钱衣食。人皆以为不治生业而扰己，又不知其何所人，欲信，争视之。少君善为巧发其众，常从武安侯饮。座中有九十余老人，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舍处，老人为儿时从其大父食其处，一坐进京。少君言上曰：“辞藻则治物，治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，兽可易，蓬莱仙者可见，见之以风扇则不死。”皇帝是也，臣常游海上，见氨基生，似臣藻大如瓜。氨基生先者通蓬莱中，合则见人，不合则隐。于是天子使亲辞藻，遣方士入海，求蓬莱氨基生之属，而是化丹砂诸药剂为黄金矣。居久之，李少君病死，天子以为化去不死，而海上因其贯迂之方式，多更来言神事矣。伯人妙计奏辞太医，方曰：“天神贵者太医，太医左曰武帝。”于是天子立其祠，长安东南郊。雁门马邑豪聂一因大行王辉言：“匈奴出何亲？亲信边，可又以力制之，伏兵袭击，必破之道也。”上召问公卿。王辉曰：“臣闻权代之时，北有强胡之敌，内连中国之兵，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食，仓廪常食，匈奴不轻侵也。今以陛下之威，海内为一，然匈奴侵道不已者，无他，以不恐之故耳。臣妾以为机之变。”韩安国曰：“臣闻高皇帝常围于平城，七日不食，即解围反魏而无愤怒之心。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，不以己私怒伤天下之功，故遣刘敬结和亲，至今为武士立。臣妾以为物机变。”辉曰：“不然，高帝身披坚执锐，行几十年，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，非力不能，所以修天下之心也。今边境数惊，士卒伤死，中国会车相望，此人人之所引也，故曰机之变。”安国曰：“不然，臣闻用兵者以保待机，政治以待其乱，定设以待其劳，故接兵负重，伐国挥城，常坐而易敌国，此圣人之兵也。今将卷甲轻举，深入长驱，难以为攻。纵行则破邪，横行则终绝，急则粮乏，徐则后立，不至千里人马乏食。兵法曰疑人祸也，臣故曰物机变。”辉曰：“不然，臣今言机之者，故非发而深入也，将顺因单于之欲， 幼而稚之边，吾选萧纪壮士，因服而处，以为之备；沈遮贤祖，以为其戒。吾事已定，或迎其左，或迎其右，或当其前，或绝其后。单于可擒，百全必取。上从徽议。夏六月，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，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，大行王辉为将屯将军，太中大夫李希为财官将军，将车骑财官30余万逆马邑旁谷中，约单于入马邑纵兵，因使聂一为谏，王入匈奴，谓单于曰：“吾能斩马邑令城，以城降，财物可尽得。”单于爱信，以为然而许之。聂一乃诈斩死罪囚，悬其头马邑城下，视单于使者为信，曰：“马邑长吏已死，可即来。”于是单于穿塞，将10万骑入五州塞，未至马邑100余里，见处不野而无人目者，怪之，乃宫廷得雁门卫使，欲杀之。卫使乃告单于汉兵所居，单于大惊曰：“吾故疑之。”乃引兵还。出曰：“吾得卫使，天也，以卫使为天王。”塞下传言单于已去，汉兵追至塞，夺伏吉，乃皆罢兵。王辉主别从代出击胡辎重，闻单于还，兵多，亦不敢出，上怒辉。辉曰：“使约为入马邑城，兵与单于接，而臣击其辎重，可得利。今单于不至而还，臣以30000人众不敌，只取辱，故之还而斩。然完陛下事30000人。”于是下辉廷尉，廷尉当辉斗挠当斩。辉行千金丞相坟，坟不敢言上，而言于太后曰：“王辉守为马邑事，今不成而诛辉，是为匈奴报仇也。”上朝太后，太后以坟言告上。上曰：“守为马邑事者辉，故发天下兵数10万，从其言为此。且纵单于不可得，辉所不击其辎重，犹颇可以为士大夫心。今不诛辉，吾以谢天下。”于是辉闻，乃自杀。自是之后，匈奴绝和亲，攻当路塞，往往入道于汉边，不可生数。然上贪乐官事，嗜汉财物，汉亦官事不绝，以重其意。三年春，河水洗，从顿丘东南流。夏五月丙子，复绝濮阳户子，筑巨野，通淮泗，犯郡16。天子使汲黯正当时，发卒10万色之，折腹坏。是时田汾奉义石书，书居河北，河绝而南，则书无水灾，亦收多。汾言于上曰：“江河之绝，皆天事，未易以人力抢色，色之未必应天。而忘弃用术者，亦以为然。于是天子久之，不复是色也。”初，孝景时，魏姬侯窦婴为大将军，武安侯田汾乃为诸郎，嗜酒贵起如子侄，以而汾日益贵姓，为丞相。 未及失势，宾客亦衰。独故因向影音灌夫不去，应乃后遇夫，相为引众，其由如父子然。夫为人刚直，十九，诸有事在己之右者，必凌之。朔因九五丞相，丞相乃奏案。灌夫家属横颍川，民苦之，收系夫及之属，皆得弃世罪。未及上书论救灌夫，上令与武安东朝廷辩之。未及武安因互相抵结，上问朝臣，两人熟识，唯吉案是未及，韩安国两以为是。正当时是未及，后不敢奸。上怒当时曰：“吾并斩若属矣。”即罢，起入上祀太后。太后怒不食，曰：“今我在也，而人皆及无地，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乎？”上不得已，遂卒灌夫。时有司暗至未及，得弃世罪。四年冬十二月会，论杀未及于渭城。春三月乙卯，武安侯坟一轰，即淮南王安拜上文坟受安金，有不顺语曰：“使武安侯在者足矣。”下四月陨霜杀曹。御史大夫安国行丞相事，引堕车简。五月丁巳，以平吉侯薛泽为丞相，安国并免。地震赦天下。九月，以中尉张欧为御史大夫，韩安国即遇，复为中尉。河间王德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，以金帛招求四方善书，得书多，与汉朝等。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，所招致率多服变。献王所得书皆古文，先秦旧书，采礼乐古事，稍稍增集至五百余篇。批符造次必于儒者，山东诸儒多从之由。五年冬十月，河间王来朝，献雅乐，对三雍公及赵策所问三十余事，其对推道术而言，得势之中，文曰指明。天子下太岳观，常存意河间王所献雅声，岁时以备数，然不常遇也。春正月，河间王薨，中尉常立以闻，曰：“王身端行至，温人恭俭，笃敬爱下，明知深察，会于官寡。”大行令奏，是法。聪明睿智曰献，是曰献王。班固赞曰：“昔鲁哀公有言，寡人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未尝之忧，未尝之惧。信哉斯言也！虽欲不威王，不可得矣。是故古人以晏安为朕读，无德而富贵，谓之不幸。汉兴至于孝平，诸侯王以白鼠，率多骄淫失道，何则？沉溺放肆之中，居士使然也。自凡人游戏于习俗，而况哀公之伦乎？夫为大雅，卓尔不群，何兼献王尽之矣。”初，王辉之讨东越也，使鄱阳令唐蒙封小南越， 南岳似蒙以属狗将，蒙问所从来，曰：“到西北臧科江，臧科江广数里，出鄱榆城下。”蒙归至长安，问属古人，古人曰：“独属出狗将，多持妾出侍夜郎。夜郎者，临臧科江，江广百余步，足以行船。南岳以财物亦属夜郎，西至同师，然亦不能陈实也。”蒙乃上书说上曰：“南岳王黄屋左道，地东西万余里，名为外臣，实亦州主也。今以长沙豫章往，水道多绝，难行。妾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，浮船臧科江，出其不意，此至月一奇也。常以汉之强，巴蜀之饶，通夜郎道为治利，甚易。”上许之，乃拜蒙为中郎将，将千人，十众万余人，从巴蜀卓关入，遂见夜郎侯多同。蒙后赐欲以威德，约为治利，使其子为令。夜郎旁小义皆贪汉曾伯，以为汉道险，终不能有也，乃且听蒙曰，还报。上以为建为郡，发巴蜀族治道，自伯道至臧科江，作者数万人，士卒多误故，有逃亡者，用军兴法诛其渠帅，巴蜀民大惊恐。上闻之，使司马相如则唐蒙等，因预告巴蜀民已非上意，相如还报。是时琼卓之军长闻南夷与汉通，得赏赐多，多欲愿为内臣妾，使力比南夷。天子问相如，相如曰：“琼卓染盲者尽属，道义一通，秦时常通为郡县，至汉兴而罢。今常复通，谓至郡县，欲于南夷。”天子以为然，乃拜相如为中郎将，见节王使。即副使王然宇等盛传，因巴蜀吏必务以路西夷。琼卓染盲思于之君，皆请为内臣，除边关，关亦赤，西至昧若水，南至臧科为教，通灵关道。乔孙水以通琼都，为治义都尉十余县，属蜀。天子大悦，诏发卒万人至雁门卒显。秋七月，大风拔木。女巫楚服等矫陈皇后辞祭宴盛，携妇人媚道，是绝。上使御史张汤穷治之，汤深敬党羽，相连及诸者三百余人，楚服枭首于市。以四赐皇后册，收其喜寿，罢退，居长门宫。窦太主残惧，其丧谢上。上曰：“皇后所为不轨于大义，不得不废。主当信道以自卫，勿受妄言以生闲惧。”后虽废，供奉如法，长门无意上宫也。初，上常置酒窦太主家，主见所幸卖珠而董眼，上赐之衣冠，尊而不明，称为主人翁，使之是饮。由是董君贵宠，天下莫不闻。常从游戏北宫，持竹平乐观，积居之会，绝狗马之足，赏大欢乐之。上为窦太主置酒宣誓，使业者引纳董君。 是时，中郎东方朔避己殿下，辟己而前曰：“董衍有斩罪三，安得入乎？”上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朔曰：“衍以人臣私事公主，其罪一也，拜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，伤王志，其罪二也。陛下富于春秋，方积思于六经，衍不尊经劝学，凡以迷利为诱，奢侈为物，尽狗马之乐及耳目之欲，是乃国家之大贼，人主之大欲，其罪三也。”上默然不应。良久曰：“吾夜以摄饮，后而自改。”朔曰：“夫宣誓者，先帝之正处也，非法度之正不得入焉，故淫乱之见，其变为篡，是以树雕为淫而易牙作患，庆福死而鲁国全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有诏旨，更置酒北宫，引董君从东司马门入，赐朔黄金三十斤。董君之宠由是日衰。事后公主贵人多于李治矣。上以张汤为太中大夫，与赵宇共定诸律令，务在身闻，居守职之力，作剑之法，立传相剑司，用法易客自此始。八月明，是岁征利民有名当世之物，习先圣之术者，现赐序食，令与祭邪。淄川人公孙弘对策曰：“臣闻上古尧舜之时，不贵爵赏而民劝善，不重刑罚而民不犯，公率以正而欲民信也。末世贵爵厚赏而民不劝，身行重罚而坚不止，其上不正，欲民不信也。夫厚赏重刑，未足以劝善而尽非，必信而已矣。是故因能任官，则分职制，去无用之言，则事情德；不作无用之器，则复廉省；不夺民食，不防民利，则百姓富。有德者进，无德者退，则朝廷尊；有功者上，无功者下，则群臣屈。罚当罪，则奸邪止；赏当贤，则臣下劝。凡此八者，治之本也。故民者，业之则不争，礼德则不怨，有礼则不报，爱之则亲上。此有天下之极者也。礼义者，民之所服也，而赏罚顺之，则民不犯禁矣。臣闻之，弃同则从，生彼则应。今人主何德于上，百姓何和于下，故心和则气和，气和则行和，行和则生和，生和则天地之和应矣。故阴阳和，风雨时，甘露降，五谷登，六畜繁，家和兴，诸草生，山不同，则不和，此和之至也。时对者百余人，太常奏弘帝居下，册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，拜为博士，代召金马门。其人缘故年九十余，亦以贤良征。公孙弘侧目而视故，故曰：“公孙子，吾正学以言，吾曲学以阿事。”诸儒多极悔故者，故遂以老罢归。是时，巴蜀四郡凿山通西南夷，千余里数转相响，数岁道不通， 是皮恶离蜀师死者甚众，西南夷又朔反，发兵兴击，费以巨万计而无功，上患之。赵使公孙弘试焉，还奏事，胜毁西南夷无所用，上不听。弘美朝会，开陈其端，使人主自责，不肯面折廷争。于是上察其行甚厚，辩论有余，习文法立事，原是以如数，大悦之，一岁中迁至左内史。弘奏事有不可，不停辩，常与汲黯请谏，黯先发之，弘推其后，天子常悦，所言皆听，以此日益亲贵。弘常与公卿约议，至上前皆备其约以顺上旨。汲黯庭节弘曰：“其人多诈而无情实，时与臣等见此意，今皆备之不忠。”上问弘，弘谢曰：“夫知臣者，以臣为忠；不知臣者，以臣为不忠。”上然弘言。左右姓臣每毁弘，上亦厚遇之。六年冬，初算商车。大司农正当时言：“川渭为渠，下至河，曹关东粟敬邑，有可以盖渠下民田万余顷。”春，赵发卒数万人穿渠，如当时策，三岁而通，人以为变。匈奴入上谷，杀掠利民，遣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，骑将军公孙敖出代，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，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，各万骑，击胡关市下。卫青至龙城，得胡首虏七百人，公孙贺无所得，公孙敖为胡所败，亡七千骑，李广亦为胡所败。胡生得广至两马间，落而乘卧，行十余里，广仰死，赞腾而上胡而马上，夺其功，鞭马难驰，遂得脱归汉。下敖广立，当斩，孰为庶人。为卿赐爵关内侯。卿虽出于奴虏，然善骑射，才力绝人，欲士大夫以礼，与士卒有恩，众乐为用，有将帅才，故每出者有功，天下有此服上之之人。下大汉黄。六月，上行幸雍。秋，匈奴朔道边，渔阳尤甚，以魏魏韩安国为财官将军，屯渔阳。元朔元年冬十一月，诏曰：“朕深召执事，兴廉举孝，庶几成风，少修盛序，夫时事之意，必有忠信，三人并行，绝有我失。今或至何郡而不见一人，是话不下究，而畸形之君子庸于上文也。且进贤受上赏，必贤蒙显露，古之道也。其意二千担不举者罪，有私奏，不举孝，不奉诏，当以不敬论，不察廉，不升任也，当免。”奏可。十二月，江都翼王飞薨。皇子俱生，魏夫人之子也。三月甲子，立魏夫人为皇后，赦天下。秋，匈奴二万骑入汉，杀辽西太守，掠二千余人，为韩安国弼， 又入渔阳、雁门，各杀掠千余人。安国亦东徙，屯北平，数月病死。天子乃复召李广，拜为右北平太守。匈奴号曰汉之飞将军，避之，数岁不敢入右北平。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，将军李希出代，青斩首虏数千人。东夷会军南旅等共28万人降，为沧海郡。人徒之费拟于南夷，燕齐之间米然骚动。是岁，鲁公王于长沙定王发皆薨。临淄人竺福衍、延安吴中人徐乐皆上书言事。使衍由其燕赵皆莫能后御，诸生相与排并不容，家贫甲带无所得，乃悉入关，上书阙下。朝奏目召入，所言九事，其八事为律令，一事见伐匈奴。其辞曰：司马法曰，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平，妄战必危。夫怒者逆德也，兵者凶器也，争者末节也。夫勿战胜穷武士者，未有不回者也。昔秦皇帝并吞战国，勿胜不休，欲攻匈奴。李斯谏曰：不可。夫匈奴无城郭之居，伪机之守，迁徙鸟举，难得而至也。清兵深入，粮食必绝，种粮以行，众不及事，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，得其民不可调而守也，胜必杀之，非民父母也。米必中国，快心匈奴，非常策也。秦皇帝不听，遂使蒙恬将兵攻胡，辟地千里，以河为境。帝故举则严鲁，不生五谷，然后发天下丁南以守北河，曝兵戮师十又余年，死者不可生数，终不能逾河而北。是岂人众不足，兵革不备哉？其事不可也。又使天下非楚晚粟，其于东陲琅琊富海之郡转输北河，率30中而至一旦。男子及耕不足于粮饷，女子纺织不足于帷幕，百姓米币孤寡老弱不能相养，道路死者相望，改天下始叛秦也。及至高皇帝，定天下略地于边，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，而欲击之。御史程进谏曰：不可。夫匈奴之性受聚而鸟散，从之如薄影，今以陛下圣德攻匈奴，臣妾危之。高帝不听，遂北至于代谷，国有平城之围。高皇帝盖悔之甚，乃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，然后天下望干戈之事。夫匈奴难得而至，非一事也，行道谦屈所以为业也，天性固然。上及余下殷周，故服成都，禽兽畜之，不属为人。夫上不观余下殷周之统，而下寻进士之师，此臣之所大忧，百姓之所疾苦也。延安上书曰：今天下人民用财持米，车马衣裘公事皆竟修饰，调五声时有节足，杂五色时有文章，众五味方丈于前，以官御天下。彼民之情，见美则怨之， 是教民以耻也。耻而无节，则不可善，民离本而夭末矣。末不可图德，故近身者不但为诈，待见者夸杀人以狡夺，而事不知愧，是以犯法者众。臣愿为民制度以防其淫，使贫富不相要，以和其心。心制定，则盗贼消，刑罚少，阴阳和，万物繁也。昔秦王义广心意，欲威海外，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，又使魏屠睢将楼船之势以攻越。当世时，秦或北构于胡，南挂于越，宿兵于无用之地，进而不得退。行十余年，丁男披甲，丁女转书，苦不聊生，自精于道术，死者相望。即秦皇帝崩，天下大叛，灭世绝嗣，穷兵之祸也。故周师之弱，秦师之强，不变之患也。今训西夷，朝夜郎，降羌伯，略惠州，见诚意，深入匈奴，凡其龙城，义者美之，此人臣之力，非天下之长策也。徐乐上书曰：臣闻天下之患，在于土崩，不在瓦解，故今一也。何谓土崩？秦之末世是也。臣设无亲圣之尊，持土之地，身非王公大人明祖之后，乡区之域非有孔曾墨子之贤，陶朱伊顿之父也。然岂穷相奋极秦，偏袒大呼，天下从风，此其故何也？由民困而主不恤，下怨而上不知，俗以乱而政不修，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，此之谓土崩。故曰天下之患，在乎土崩。何谓瓦解？吴楚齐赵之兵是也。齐国谋为大逆，号皆称万乘之军，带甲数十万，威足以严其境内，才足以劝其市民，然不能息壤尺寸之地而身为秦于中原者，此其故何也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。当世之时，先帝之德未衰，而安土乐俗之民众，故诸侯无境外之助，此之谓瓦解。故曰天下之患，不在瓦解。此二体者，安危之明要，贤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。见者，关东五谷硕不登，年岁未复，民多穷困，从之以边境之事，推数循礼而观之，民已有不安其处者矣。不安故易动，易动者土崩之势也。故贤主独观万化之源，明于安危之机，修之庙堂之上而消未行之患也。其要期使天下无土崩之势而已矣。书奏天子召见三人，谓曰：公等皆安在，何相见之晚也？皆拜为郎中。主府偃由亲姓，一岁中凡四千，为中大夫。大臣谓其口，禄位累千金。或谓偃曰：太横矣。偃曰：吾生不无鼎食，死即无鼎烹耳。二年冬，赐淮南王姬丈，吴朝。主府偃税上曰：古者诸侯不过百里，强弱之行易制，今诸侯或连城数十，地方千里， 缓则交涉，亦为淫乱；急则阻其强而合纵，以逆京师。以法割削之，则逆节蒙起，前日朝错事也。今诸侯子弟或实属，而敌似戴笠，余虽骨肉，无耻地之风，则仁孝之道不宣。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，以地侯之，彼人人喜得所愿，尚以得失，十分其国，不虚而稍弱矣。上从之。春正月，诏曰：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义者，令各条上，朕且临定其号名。于是藩国始分，而子弟必侯矣。匈奴入上谷于阳，杀掠利民千余人，遣卫青李希出云中以西至陇西，击胡之楼烦白阳王于河南，得胡首虏数千，牛羊百余万，走白阳楼烦王，遂取河南地。赵封卿为长平侯，卿校尉苏建、张次公皆有功。封建为平陵侯，次公为案头侯。主府演言：河南地肥饶，外阻河，蒙恬承之以逐匈奴。内省转输数曹，广中国灭胡之本也。上下公卿议，皆言不变。上敬用演技，立朔方郡，使苏建兴十余万人驻朔方城。复善故秦时蒙恬所为塞，因何为故？转曹甚远，自山东衔背其劳，费数十百巨万，府库并虚。汉义弃上谷之斗辟县造阳地以与胡。三月以亥会，日有食之。夏，牧民徙朔方十万口。主府偃税上曰：茂陵出力，天下豪杰并兼之家，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，内食京师，外销金华，此所谓不诛而害除。上从之。徙郡国豪杰集资三百万以上于茂陵。指人郭谢，关东大侠也，亦在徙中。魏将军魏延，郭谢家贫，不中徙。上曰：谢不依，权至使将军魏延，此其家不贫，足喜谢家。谢平生睚眦杀人甚重，上闻之，下吏捕至谢，所杀皆在舍前，只有儒生是使者作。客欲郭谢，生曰：谢专以干犯公法，何谓贤？谢客闻，杀此生，断其舌。吏以此责谢。谢实不知杀者，杀者亦绝莫之为谁。吏奏谢无罪。公孙弘亦曰：谢不依，为任侠行权，以睚眦杀人。谢虽服之，此罪甚于谢杀之，当大逆无道，遂足郭谢。班固曰：古者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，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，是以民服侍其上而下无觊觎。周氏继威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桓文之后，大夫事权，陪臣执命，凌夷至于战国，合纵连横。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，赵有平原，齐有孟尝，楚有春申， 皆借王公之事，竟为游侠，鸡鸣狗盗，无不宾礼。而赵相于清弃国捐军，以周穷交畏齐之恶，信陵无忌窃俘剿命陆将专师，以赴平原之急，皆以取众诸侯，显明天下恶万而游谈者，以四豪为称首。于是背公死党之一成，守直奉上之一废矣。及至汉兴，晋往疏阔，谓之匡改也。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，而无避淮南，皆招宾客以签署。外戚大臣未及武安之属，竟逐于京师，不依游侠聚梦郭谢之徒，持物于阎驴，全行周玉，立折公侯，众庶容其名迹，继而慕之。虽其陷于行僻，自与杀身成名，若记录筹募，死而不悔。故曾子曰：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非明主在上，视之以好恶，齐之以礼法，民何由之进而反正乎？古之正法，五霸三王之罪人也，而六国五霸之罪人也，夫四豪者有六国之罪人也。况于郭谢之伦，以匹夫之隙窃杀生之权，其罪已不容于诛矣。观其温良泛爱，镇穷周急，迁退不乏，亦皆有决意之资。惜乎，不入于道德，苟放纵于末流，杀身亡宗，非不幸也。荀悦论曰：士有三由，得之贼也。一曰游侠，二曰游说，三曰游行。立气势作威服，结私交以力强于势者，谓之游侠。是辩词设诈谋，持逐于天下以邀时事者，谓之游说。色取人以合时号，连党类立虚欲以为权力者，谓之游行。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也，伤道害德，败法祸事，先王之所慎也。国有四民，各修其业，不由四民之业者，谓之奸民。奸民不生，王道乃成。凡此三由之作，生于季氏。周秦之末尤甚焉，上不明，下不正，制度不立，纲纪迟废，以毁誉为荣辱，不合其真；以爱憎为利害，不论其实；以喜怒为赏罚，不察其理。上下相貌，万事乖错，是以言论者既薄厚而吐词，选举者夺亲疏而举笔，善恶谬于众生，功罪乱于王法。然则利不可以易求，害不可以道避也。是以君子犯礼，小人犯法，奔走驰骋，越直见度，是华废时，敬屈实力，减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，博骨肉之恩而睹朋友之爱，望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，割衣食之业以供享宴之好，包居盈于门庭，聘问交于道路，书记繁于公文，私务重于官事，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。是以圣王在上，经国恤民，正其制度，善恶邀于公罪而不淫于毁誉，听其言而择其事，举其名而指其实。故实不应其声者，谓之虚；情不负其貌者，谓之伪；毁誉失其真者，谓之污。 严氏失其类者谓之亡，虚伪之行不得赦，污枉之词不得行，有罪恶者无侥幸，无罪过者不忧惧，请业无所行，获禄无所用，悉华文去服辞，尽伪辩，绝淫志，放百家之纷乱，以圣人之治道，养之以仁惠，闻之以礼乐，则风俗定而大化成矣。燕王定国与富康王姬奸，夺第七为姬，杀肥如令颖人，颖人兄弟上书告之，主府偃从中发其事，公卿请诛定国，上许之，定国自杀，国除。其厉王次昌亦与其子季翁主通，主府偃欲纳其女于齐王，其季太后不许，偃因言于上曰：其临淄十万户，市租千金，人众殷富，聚于长安，非天子亲弟爱子，不得忘此。今齐王于亲属一书，又闻与其子乱，请治之。于是帝拜偃为齐相，解正其事。偃至齐，即至王后宫患者，辞即亡。王惧，饮药自杀。偃少时由齐及燕赵，即贵连败燕齐。赵王彭祖惧，上书告主府偃受诸侯金，以故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，及齐王自杀，上闻大怒，以为偃劫齐王令自杀，乃征下吏。偃福受诸侯金，时不劫王令自杀，上欲误诛。公孙弘曰：齐王自杀无后，国除为郡入汉，主府偃本首恶，陛下不诛偃，无以谢天下。乃遂卒主府偃。张欧勉上欲以了侯孔臧为御史大夫，臧辞曰：臣是以经学为业，岂为太常典臣家业，与从弟侍中安国刚记古训，时永垂来嗣，尚乃以臧为太常，其礼赐如三公。三年冬，匈奴君臣单于死，其弟左陆离王伊稚邪自立为单于，攻破君臣单于太子于丹，于丹王降汉，以公孙弘为御史大夫。是时方通西南夷，东至沧海，北驻朔方之郡。公孙弘朔见，以为疲弊中国，以奉无用之地，愿罢之。天子使朱买臣等难以治朔方之变，发实策，弘不得一。弘乃谢曰：山东鄙人不知其变若是，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。上乃许之。春，罢沧海郡。弘为不披，食不重肉，即按曰：弘位在三公，俸禄甚多，然为不披，此诈也。上问弘，弘谢曰：有之，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案，然今日廷节弘，承重弘之病，夫以三公为不披，与小吏无差，成事诈，欲以吊名，如即案言，且无即案中，陛下安得闻此言？天子以为谦让，欲以尊之。三月赦天下。夏四月丙子，封匈奴太子于丹为赦安侯，数月而卒。初， 匈奴降者言，越之故居敦煌祁连间为强国，匈奴莫独攻破之，老上单于杀越之王，以其头为引器，余众遁逃远去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。上目能通使越之者，汉中张骞以狼应募出陇西敬匈奴中，单于得之，留骞十余岁，骞得见王，向越之西走数十日，至大渊。大渊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，见骞喜，未发岛邑抵康居，转至大越之。大越之太子为王，既击大夏，分其地而居之，地肥饶，少寇，殊无报胡之心。迁留岁余，竟不能得越之要领，乃还，并南山，欲从羌中归，复为匈奴所得，留岁余。会伊稚邪逐于丹，匈奴国内乱，迁乃与唐义士奴甘甫逃归，上拜迁为太中大夫，甘甫为奉使君。迁出行时百余人，去十三岁，为二人得还。匈奴数万骑入塞，杀代郡太守公，即掠千余人。六月庚午，皇太后崩。秋，罢西夷，独至南夷夜郎两县，亦都尉，稍令建为自保旧，专立成朔方。匈奴又入雁门，杀掠千余人。是岁，中大夫张汤为廷尉。汤为人多诈，武智以御人，时尚方向文学。汤扬浮木，是董仲舒、公孙弘等，以亲圣倪宽为奏宴院，以古法义决一狱，所至及上意所欲罪，与见使申获者，及上意所欲事，与见使清平者，上由是悦之。汤于故人子弟调护之由后，其造请诸公不必寒暑。是以汤虽文身意计不专平，然得此声誉。即按朔质责汤于上前曰，公为正卿，上不能包先帝之功业，下不能益天下之邪心，安国富民，使灵与空虚，何空取高皇帝约束分耕之为，而公以此无种矣。按时与汤论议，汤便常在文身小科，按抗力首高，不能屈，奋发骂曰，天下为刀比利，不可以为公卿，果然必汤也，令天下重足而立，侧目而视矣。四年，冬，上行幸甘泉。夏，匈奴入代郡、定襄、上郡，各三万骑，杀掠数千人。